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洪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礼，有礼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礼》。 有些事啊，得需要拿起来；有些事还需要放下去啊。 就是人的欲望，多的时候，麻烦就多了。 所以说，这快乐呀，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哈。 对，这话就有道理。 对， 计较的少就快乐了。快乐了。就健康了， 对， 健康了就长寿了， 对， 又回到自然法则上来 平衡啊， 平衡了。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有一句话，就我之前说的，叫万物不自知， 对，他意识不到， 就谁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叫快乐，怎么叫能长寿，不自知， 对， 就说自知之明，人人没有自知之明， 不自知就不能自律呀、 你都不知道怎么为对，你怎么去自律去？ 对呀、 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吗？如果他明白了这个喝大酒有益菌，眼睛看不见的那个阳气你要喝上一斤半斤的，把它搞酒泡上，天天搞酒泡上，就把它泡死了，把它泡死了，阳就没了，阳没了光生阴了，孤阴不生，就得你死了。 这个喝酒还有这方面的弊端呢哈， 就是 这个我们很多人吧，只知道说喝酒伤肝伤肾，还有些人还说不喝酒伤心，就不知道这个喝酒对这个有益菌啊，我们的这个正气啊，有这么大的伤害啊。 你看就是因为他不研究，他不明白，他只知道喝酒朋友有意思， 就是啊， 是吧， 所谓的感情义气，所以这个中国的酒文化呀，真是成也是他，败也是他。 对，他把自己的生命他减去多少年他不知道， 就是 这个他不知道， 而且不仅他自己呀、这所谓的朋友都会有影响， 大家都害了， 要喝都喝， 对呀、劝酒不喝不行、不喝给你灌， 就是 是吧，那有人会劝呢，那我跟一喝酒就不行，就没有感情，老怕你喝多， 不劝酒 怎么样，差不多就行了。你看这 好人哈，这是好人。你平时喝吗？自己 有时候也喝呀，你看这个也做企业出身的嘛，你说能为场合吗？ 对， 不明白的时候也喝得醉醺醺的， 没办法， 没办法， 是应酬啊， 没办法。但明白以后吧，就是咱们不是劝人家喝酒了，就开始劝人家别喝酒了。那你要喝到医院里头，朋友还去伺候你不？ 真是， 是不是不得你妻子、你儿女天天在那块儿把工作放下得照顾你，不照顾你那不孝啊，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又天天照顾你，他工作没了， 真是哈、这有人呢， 他吃不上饭了。 有人呢听不进去，还得说你扫兴呢，扫了酒兴哈。 就那你明白这个道理啊、原来他这么严重呢。那他就不喝了吗？喝呢，他老想起这句话。他即使一时没控制住，但他明白一个道理，他早晚有一天能记住。 对， 他慢慢就把他记了。他要是一下子就记，有的人记不了。但是脑袋有这个印象以后吧，他不忘，我早晚得喝死。他只要不忘这句话， 对， 他慢慢能改邪归正。 对， 抽烟也是。这个抽烟实际伤害什么？你那个烟里边有毒， 尼古丁哈。 尼古丁不是主要的。里边的主要有害物质叫3,4-苯丙比。 这挺憋嘴的一个。 这是科学检测出来的，命名的。要我吧，不可能让它叫3,4-苯丙比。 这是一个毒。 说多少遍你也不带记住的。 就是。 我要就说，我说那里有毒药。

人家也不告诉他我哪块出事了。 哎呦，知道呢哈？ 你不知道啊？是高位截瘫。 嗯， 那下半身就是没有神经了。 对， 整个神经系统肿胀、增生、阻断、坏死，你信号传不回来，把鞋丢了也不知道。 真有这样的？ 我没少碰着。 哦， 回家了，鞋没了，鞋啥时候丢都不知道。他神经吧，他传不回来， 嗯， 传不到大脑这个司令部， 嗯， 就是这个总开关总司令吧， 他就失常了， 失常不知道哪块出问题，但是他有个监视系统， 嗯， 哪块出问题了，他到那块就把那块消灭了， 防止叛乱的， 你不能暴动，你不能鼓包，不能失衡， 对， 这个维稳，人家可是真科学维稳， 就是 一切都消灭在萌芽当中， 哦， 你都鼓了很大包了，你还维啥稳呢？都烂套了，你能维了稳吗？ 就是 那个时候就晚了，维不了了。一切就在萌芽当中，这就叫治胃病 哦， 这就是治胃病。 嗯嗯， 所以那个他就这个监视系统一看 哦， 这个突变的细胞吧，它分裂一次它不往回缩，它往前长。为什么细胞就新陈代谢？啥叫新陈代谢？生出一个细胞，那不断的分裂分裂，它分裂一回吧，它缩一回，分裂一回缩一回，把这端粒都缩没了，这个细胞就消失了 哦， 然后再生出一个新的细胞。它都是这么循环， 神奇哈，嗯！ 这不是这一个细胞给你活永远多长时间， 这也是生命的本性， 这是本能吗？ 嗯， 就像人，人不能说永远活着，永远活着地球就爆炸了， 对， 装不下了，它就是活个一百来岁， 这也是自然规律， 自然规律，细胞也是，它多长时间，三个月就死掉一茬， 这真是大同小异啊， 三到六个月，那么呢，司令部， 嗯， 就能调动人体内的那个端粒分解酶， 嗯。 把那个端粒酶给它分解掉，分解掉它就没有这个保护伞了，完全说酶，就是人体内的端粒分解酶，把端粒酶分解掉了，它自愈本能、自维本能、自调本能、自我调节 出动了， 相互转换 抑制， 相互调节， 嗯， 最后自我调节，它就老保持平衡。但是万物不自知，没人知道这个事儿啊，一有病就搞药治，有时候越治越不平衡。这个小宇宙不是质平衡的，是调平衡的。 嗯， 问题是调啥平衡？这个不知道啊。那我这么一讲，大家就知道了。调阴阳，调代谢，调神经系统，调免疫系统，就把你整体机能你全调节平衡。 嗯， 搞啥调节平衡？就搞阳调，是不是？ 这才是正方啊。 这就是自然规律。 嗯， 人当然也是自然呢，它也有规律呀，人不能例外呀。 对， 是吧？一切都是这个规律， 都是自然造的哈。 那么，当它平衡了， 嗯， 没病还死人呢，那它不就自然就长寿了吗？ 对， 说人老了，啥叫老了？一看，满脸是褶子，一看秃顶， 那老态龙钟啊， 头发全白了， 嗯， 是秃顶， 嗯， 一看牙掉了， 嗯， 眼睛全花了， 老眼会花， 体力没了， 嗯， 人家小孩，你说坐一会儿。不坐的，蹬蹬蹬一个地儿跑， 精神头足啊， 足 啊！ 老年人说你活动活动， 就是 不动弹， 嗯，也不爱说话了， 老了， 老了， 体力也没了， 对， 精力也没了， 嗯， 整个牙齿也掉光了，眼睛也看不着啥了， 嗯， 你说这老了多悲哀呀！ 就是 要早知道老啊，坐地就不应该出生，他就没有这些痛苦了。 老来难嘛，哈， 那过去那个有一个图啊，脸上写的老来难， 对。 那一瞅多难呢，整天的鼻涕拉瞎的，那眼睛老淌眼泪，耳朵聋，眼睛花，谁说啥也听不着，儿女再不孝敬，那就更完了，那就老可怜了。 对呀，不孝啊， 不孝， 那百善孝当先嘛，想行善嘛，离不开这个孝啊。 所以现在老了更可怜，儿女再不养活就更麻烦， 这不孝也是病啊。 现在尤其是独生子女，就一个孩子， 对， 四个老人，两个孩子， 嗯， 这不是四个老人呢，有的还有爷爷奶奶在呢。 对呀， 那有的是八个老人，俩孩子， 真是哈。 你说这个这问题多多呀， 真是 这问题太多了。说你再一生病， 就是 你说这八个老人要一都有病，你说这俩孩子是可啥的， 要命了哈。 你说让他孝， 你自己还有孩子呢。 对呀， 上有老下有小， 对，他还有孩子， 嗯， 你说让他孝，他咋去孝？ 嗯， 他能孝得起不？他孝不起来呀。 嗯，所以啊，这个防病啊至关重要啊。 对呀， 不得病就没有这种这个悲哀了啊。 你再糊涂， 嗯， 你自己再造一身病， 嗯， 你自己再不能自理， 就是 完了，你的孩子不能照顾你呢，孩子还算不孝， 嗯， 你说你找了多少麻烦呢？ 就是 给家庭，给社会， 嗯， 带来多少麻烦。为啥说一定要治胃病？必须从胃病开始， 防范很多问题。 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别得病了， 就是 得不起了。 这不仅是说这个自己哈，这个身体，这关乎到家人，关乎到社会，关乎到一个国家呀。 对呀， 这问题多多了。 对呀， 如果不治的话， 对呀， 不防的话， 所以这个治胃病，从心理，到生理，到社会， 对， 到家庭，都需要这个治胃病。 这影响是一环扣一环的啊。 对，它是一个综合方面的。 这息息相关的。 这个过去吧，都得不起病，一家五六个七八个孩子，轮流照顾你，那你都得不起病， 就是 活如罪呀，生不如死。那现在呢，不光是你自己身体难受的问题呀，还有心理难受，全家人的心理的问题， 由小引大呀， 这连锁反应。 对呀，所以危害难以估算的哈， 这连锁反应，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得不起病的。 真是哈，真得不起，但是我们能防得起哈。 那你就得从防开始啊，这么多问题摆出来了，你还不想，你还不研究，你还不重视，你还想干啥就干啥。 对， 那你也太不负责任了。 对呀，这些不是钱的问题了哈，就像你所说，有些是不需要钱的，那这些就不是钱的问题了，你自己的这个自制问题呀、自律呀、 自知，自制，自律，是吧？你像自知不知道， 就是， 然后又不自律，不能自制，想干啥干啥，什么舒服就做什么，那你说这人和动物有多大区别呢？ 就是呢，这不是时间和金钱的问题了，你不能找理由了，是不是？ 是不是？ 哎，这自身问题啊。 这人什么叫素质？这个素质啊，不是说就考虑自己叫素质，有人连自己都考虑不了自己，你还在什么地方能不随便啊？ 就是， 什么事如果都能随便，这个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对， 我们自身大脑这个司令部把我们这个整个身体要调理得井井有条，不出问题， 遵循一个法则， 一个法则， 不能乱来呀、 不能乱来。那我们国家这个司令部 一样哈， 一样啊， 得有个秩序、 这个中央就是国家的大脑， 对， 我们老百姓就是每一个细胞，我们这个每一个细胞都不自律，都不自知，都不自制，都想怎么地就怎么地， 这就乱了。 你也不用说这都埋怨谁谁不好，先问问自己好不好， 对， 自己明白不明白，自己自律了没有？这个小细胞你个个都不明白，你个个都不自律，完了老要求别人怎么怎么地， 对， 这个也不对，也不现实。为什么要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就是约束我们每一个细胞的。说《弟子规》，教你怎么做人，怎么做事，怎么孝敬老人，人家给你规定的明明白白的， 对呀、 这就叫传统文化。 真是哈， 就说呢，这个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都必须有条不紊的，不能乱套。 什么叫传统啊？就流传下来的，有统治作用的哈，统呢就代表这个一致的，有规则的，有秩序的。 对呀、管理吗？ 对， 你下边都乱套了， 统管哈， 统管呢？ 对对， 传统啊，你都乱套了，咋管呢？这个社会呢，它不能出病，细胞不能出病，司令部不能出病，这个体制不能出病，它一旦出病，整个机体就紊乱。用在我们人身上呢，就是整体机能，身体小宇宙不能紊乱；用在这个社会上呢，这个社会机能不能紊乱，这个社会的细胞不能紊乱。就是说回归，回归自然。啥是回归自然？那传统文化就是自然， 对， 那是几千年总结出来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你今天文化你多科学你代替不了。 那有一句话叫不听老人言哈，吃亏在眼前。这个传统文化就是老人言， 老人总结的。 对， 老人 早就总结出来了， 不是为骗子子孙孙总结一套谎话， 对、 总结一套骗人的理论， 骗子子孙孙的理论，古人没这样，没那么缺德。所以他这个《道德经》也好啊，《弟子规》也好啊，《三字经》也好啊，都教人向善。 就是嘛，你看《道德经》有个道哈，《弟子规》有个规， 规范 一种法则的体现哈、 你的行为 就是 遵循这个法则，遵循这个规律， 就万物的平衡。 所以我们呢，你要不遵循这个传统文化，就没有道德了；没有道德了，就没有法则了；没有法则了，就没有规律了。 各种病就来了哈， 就来了啊！今天病多和这一些都有一定的关系。 对， 就这种状态，说想长寿，一身的病，那么呢，这个治胃病，某种程度上，由小到大， 对， 由个体 由浅入深 到整体， 对， 就说呢，要都得和谐， 对， 都得平衡，才能健康。才能长寿，不然的话老了一身的病， 不仅是自己给家人给社会啊都带来负担， 然后又无奈无助没招，就得挺着，哪天挺死哪天算，那不就有问题了。那么咱们呢讲治胃病，就说也是由外及内，由小及大，由表及里，就把它这个分析 透彻啊， 分析透彻，让大家呢意识到，我要想长寿，我怎么才能长寿？从我的内里、内部、内因，我怎么平衡？从我们的精神状态、神经系统，我怎么调理平衡？ 对， 从我的免疫系统，我怎么平衡？你都不平衡，你咋长寿啊？得明白。然后呢，我的行为，我怎么平衡？ 方方面面、 方方面面呢？我们得做好事，做善事啊，得让这个社会和谐呀、社会不和谐了，你个体你想和谐和谐不了，你净生气的事儿， 不能自保哈。 你个人要出问题，那你这家庭那也完了。 这也是相互影响的， 都是 相互转化的哈。 对， 一样的道理哈。 对，这个长寿，它不是单一的得到一种什么秘方，什么一种灵丹妙药就把这个长寿解决了，这个不是。它也是综合的， 也是综合的、 综合因素， 全面的、 全面的综合因素，但主要呢还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因，那刚才咱说的呢就是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多做好事，多做善事，这个心里就快乐，心里快乐就平衡， 就调打啊， 就平衡 舒畅， 整个生理功能它平衡，平衡就没病， 对， 没病就长寿，所以它不取决于什么一个药能解决，所以这个做善事，过去古人讲五福临门，一月寿，二月康，这个要想长寿，必须得健康， 对， 你不健康，你得病不就死了吗？ 就是， 三月德，这个德。为什么说它是一福？因为德就是做好事做善事，做好事做善事就是快乐。 对， 我们最终啊，有人就以为就是赚了钱就快乐，有人就以为当了官就快乐，其实这个世界上什么事它都有法则， 对， 这个法则就是给予，就是施舍，就是做好事，这个就快乐。所以这个五福临门，这个三月德就是积德，能让我们长寿，你让我们快乐，让我们长寿， 对， 整天不快乐，整天不快乐，那生理功能能平衡吗？生理功能不平衡能不得病吗？你得了病了能长寿吗？ 对， 你看这个关系啊，它都是一环扣一环的，你缺了一环就叫掉链子。做好事做善事是长寿的基础 根本， 这个道理如果要是不明白，光靠是什么一个方法，这个很难解决掉。那么这就叫外因，这个外因还得通过内因起作用。就说外因我们该做都做了，可是你内因出问题了，内环境出问题了，这个呢也不能健康。 这事物都有两方面啊。 对，这就叫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内，一个外。你想长寿，你光靠外因还不行，还必须解决内因的问题。内因是什么？就是之前我们讲那个阴阳平衡。你这阴阳一失衡了，它还是要出毛病。 对， 阴阳只要失衡，内分泌就紊乱，代谢就紊乱， 是吧？神经功能， 神经系统紊乱，免疫系统紊乱， 这病就来了。 那肯定来了，那多种疾病就来了。就说你光做好事，你这个好事，这个外因解决不了内因的问题，这两个方面你缺一不可。就说这个内因，就是调节平衡，调节什么平衡？就是阴阳平衡。阴阳平衡，什么是阴？是不是啊？什么是阳？就是我们中医所说那个父母之精为阴，我们的体细胞为阴。什么病？什么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代谢系统，都是我们的体细胞。 对， 那它要出问题了，那肯定不可以，就得调。拿啥调？拿阳调。拿药调，拿啥也调不了，只有阳跟他俩是相互转化的，相互调节的。别用外因，用人造的所有的东西，只能是抑制、控制、缓解，不能相互转化，相互调节，就不能平衡。 这不是一个机理哈。 对，他这个你不能让它整体平衡，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对， 只能缓解一下。 甚至越治越偏， 有可能越治越不平衡，越不平衡导致的病越多， 越麻烦， 越麻烦， 越复杂。 所以用阳来调。那阳是啥？那我们这讲了这么多了。 对， 阳是国防军。 对 啊，是天敌，是免疫系统，是这个分解毒素的大军，是正气，是那个调心病的心药。 是与生俱来的哈， 与生俱来的， 是我们人体重要的组成部分哈， 活的， 活的， 有生命的，和我们这个阴这个生命，它俩是一个共同体，共生共存 共亡， 共亡，相互依赖，密不可分，只能拿这个阳调。所以中医说它伟大，处处句句表现它伟大。你看他说，得阳气者生。食阳气者亡，得到阳气就能活。那我们不明白啥是阳，那你咋活呀？ 对。 那过去说一说阳气，阳气由父母先天之精化后天之气，后天自然清气、呼吸之气为阳气，你这就麻烦了，这你就不知道用啥了。所以呢，列文虎克对人类的贡献，他。显微镜的发明，让咱们呢揭开了精子卵子和自然清气和那有益菌，它俩是一先一后出现的，这叫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它俩组成了生命，所以缺一不可，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你剩一个阴活不了，光剩一个阳也活不了，它俩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那我们就明白了，得阳气者生，我们就往体内补阳气呗，是吧？阳气是啥？双歧杆菌、有益菌，往里补，得阳气者就活。那你说我要老补呢？一切现象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你看这人这个小宇宙，你要细琢磨啊，那非常神奇，奥秘无穷。你看这个人哈，就是临死前，你怎么知道人死了，阴死了？阳同时就死了，他俩没有说阴死了阳还活吗？也没有说阳死了阴还活吗？ 对， 那就不叫共同体了，那就不叫共生共存、相互依赖。 对呀、 它就不叫了。有你也行，没你也走， 也不存在孤阴不长、独阳不存。 就对了，就不存在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了，它不存在了。所以呢，他俩是个共同体，阴一死，阳就死，怎么知道？你就这么说，一般人找不着感觉。所以你咱说一件事儿，大家就能感觉到。 举例啊， 举例，你比方说三伏天，夏天，人死了，你不敢把这个人尸体搁家里搁一个礼拜。 哎呦，我用不上一个礼拜，可能一天就不行了。 没有超过三天， 对， 可能就出味了， 腐败了， 尸体就腐败了。 对， 我小的时候，在农村的时候，就是搁中学毕业以后回到农村，我们邻居。一个老人，一个老太太去世，他就搁家搁时间长了，就超过三天了。 夏天， 夏天， 哎呦，烈性哈， 那个味儿很大。那为什么人一死三天就腐烂？ 就是， 那就是说这个阴死了，阳同时也死了， 就是你的国防军没了， 完全丧失这个保护性了啊。 哎，病菌病毒就来了， 哦， 就进来了。嗯，就这么说，可能大家也不是太明白。你看，你就注意观察哈。 嗯， 这个人不管有多少种病，不管这病有多严重，他要只要有这口气儿在，哪怕这口气儿就在嗓子呢，就那种叫呼的呼的的哈， 嗯，就一息尚存哈。 哎，他就不烂，他就是植物人， 嗯， 常年的植物人，他只要有这口气在，他就不烂。 对， 他这口气一咽下去，马上就开烂，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 这就是阴一死，阳马上就死，立刻就死。就好比你家养个猫，这个猫不管有多少种病，还不管它有多老，不管它一动不能动，只要这个猫有这口气儿在，这个老鼠它就不敢进来。 哦， 什么时候这个猫把这口气儿一咽下去， 嗯， 猫一死，老鼠就知道，它就敢进你家来。就是说，人也是这个问题，猫是老鼠的天敌，它有这口气儿在，它就不敢进来，它怎么吆喝它不敢进来。 哦， 这个人呢，你把这口气一咽去，阴一死，阳就死了，阳一死了，病菌就知道， 这邪就来了。 哎，这邪就进来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死了， 对， 邪就可干了，邪就能进来了，立刻就进来了， 正气消亡了哈。 对，你看这自然现象很神奇。 就是哈， 哎， 嗯， 这个人你看有生命，这个生命是啥？这个杯它怎么没有生命？ 嗯， 人有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有灵魂，有思想， 对， 能得平衡，就这些东西要搞不清楚，它可不像说这么一个壶怎么怎么地哈，那就太简单了。就是我们人那个奥妙无穷啊， 人体是最复杂的， 最复杂小宇宙啊，我们万物不自知，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啊， 嗯， 所以搞不清楚，想长寿， 嗯， 那怎么可能？人这口气一咽下去，病菌也吃了，他进了一个病菌，5个小时繁殖成100个， 哎呦， 10个小时就能繁殖成100万， 这是指一个哈， 一个，那10个小时100万，那这100万在10个小时能繁殖多少？ 而且他不可能进来一个呀，嗯， 就算他进来一个，那10个小时又繁殖多少？那就无计其数。所以为什么说人在夏天前死了，3天就开始腐烂？ 嗯， 因为你这个国防军天敌一死，就有生命的活的，他就知道，所以他马上就进来了， 嗯， 就开始繁殖。因为这个时候你没有国防军，没有天敌了，他在里畅通无阻，没有益菌了， 嗯， 所以他没有国防军了， 哦， 没有猫了， 嗯， 老鼠就随便来了，就这么简单。那么我们这个人的这口气一咽下去，阳一死，正气一死，他不是还有一点，一点都没了，就是全是病菌病毒的天下了。 所以说哈，这个人一旦离开这个有益菌呢，啊，是多么可怕的， 那一天都活不了。 假设哈，设想一下，如果我们采取一些什么特殊的方法或者手段，把人体的这个有益菌呢，啊，全部清理掉清除了，那我们一天也生存哈。 对， 嗯， 就这件事儿，我们今天这个人类吧，就科学这么发达， 嗯， 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咱们古人把它搞清楚了，中医把它搞清楚了，只有中医这么说话，没有人再这么说话。 对， 只有中医说这个得阳气者生，食阳气者亡，没有阳气活不了，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今天现代科学没有人再说这句话，就说人死了为什么光剩骨头，肉全没了，这个肉就是病菌病毒的食物，所以 这是他的培养基哈。 对，是人，这肉是就他的食物，他就喜欢吃， 就是， 就天天吃你， 哦， 最后光剩骨头了。就从这个一点来说，我们怎么能长寿？ 嗯， 这个外因，我们多做善事，多做好事，自己心里快乐。 对， 做好事做善事不是给别人看的，不是让人评价的，让人说你这人多好多好， 嗯， 那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自己快乐。 对，所说的积德呀，啊，也是给我们的健康积分呐，啊，给我们的寿命积分， 给自己积的。 对， 那个外因你这个分数你打100， 对， 你内因你分数再打100，是吧？ 这就过关了哈。 哎，这就过关了。 嗯， 我查一下资料，英国的科学家说，这个怎么能长寿，就是基因不断的调整。 嗯， 调整基因，那基因是什么呢？那还是我们的体细胞。 对， 还是我们的因，还没有人谈到 这个阴阳要是平衡了，这人可就长寿了，得阳气者生啊，是吧？ 嗯， 因为我们老往体内得阳补阳气，老补有益菌， 嗯， 天天补，天天征兵，嗯，这个阳呢和阴是相互转化的，相互调节的，它能够调节我们那个阴， 一荣俱荣哈。 对呀，啊，你的阴衰老了，你补上阳的年青春的， 哦， 婴儿的，因为双歧杆菌，哎，我听说它还有老年双歧杆菌。 哦， 哎，就这一句话就提醒我了。 它也分等啊，分等级。 这双歧杆菌有婴儿的， 嗯， 有青春的，还有老年的。我们老了，是不是双歧杆菌也老了？双歧杆菌不老，怎么会有老年双歧杆菌？ 对呀，怎么会有这种称呼？ 就是那小孩刚出生叫婴儿双歧杆菌，不断的成长，到青年时期呢，又出现了青春双歧杆菌。 哦， 老了以后，是不是我们的体内自然变成了老年双歧杆菌？ 对应的哈。 对应的，就是我们人老了，体细胞老了，双歧杆菌也老了。人老了，体内不会再出现婴儿双歧杆菌，也不会出现青春双歧杆菌， 没有活力了哈。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400-039-8055。 这个说他俩是同步，就这两种细胞应该是同步在衰老。你刚一出生体内长的双歧杆菌不应该是老年双歧杆菌， 对呀，啊， 也不应该是青春双歧杆菌， 对， 就都是婴儿的。微生态学说随着人类的年龄在增长， 嗯， 这个细胞也不断的在老化， 哦， 在减少啊，在死亡， 所以十分有必要及时的补充哈。 对呀，啊， 更新。 那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呢，我们的阴体细胞不断的在成长老化的时候， 嗯， 我们就开始往体内不断的补婴儿的双歧杆菌， 哦， 青春双歧杆菌， 嗯嗯， 用这个婴儿的青春的来调我们这个阴，来激活我们这个阴的细胞， 哦， 让它年轻化。因为他俩有一句话，中医说那个叫相互转化，这句话是最最重要的。 对， 相互转化，就你有啥毛病我来给你转化，我有啥毛病你来调节我，这叫相互转化。为什么说生气然后胃疼？胃疼是我们的阴，是我们的体细胞受伤害了。你疼的原因就是你那个神经细胞，你一生气它就不平衡了，它得告诉你大脑，你胃 求助了哈， 求助你大脑， 嗯， 它怎么求助呢？它疼，它发信号， 嗯， 它疼就是给你发信号， 嗯， 胃疼，这胃疼是什么原因？你得找啊，你得解决呀，要不就不平衡了吗？ 嗯， 有的呢，靠吃药，有的靠针灸，可是把这个阳一补进来，它俩相互一转化就不疼了。包括神经性头疼，那有的人就常年头疼。 嗯， 就吃什么药都不好使。你看这个事儿你咋理解呀？ 这神经性头痛啊也挺顽固啊。 对呀，啊，它不是药啊。 就是 啊，它不是药，嗯，那它怎么就不疼了呢？这就理解的它俩是相互转化的， 嗯， 相互调节的，还相互抑制的。 嗯， 什么叫相互抑制？你这个事儿没法理解呀，啊，是不是，啊， 嗯， 这个不是在这个在书本上看着的。 嗯， 你这个菌也不是药，就是这个阳气跟这个阴气，我们的身体不阴吗？哎，他俩就相互调节了，然后就相互转化了。 嗯， 转化的结果它就没了，回去了， 逆转了哈。 哎，逆转了。 嗯， 就是相互抑制。 嗯，也就是说西医的这个抗肿瘤作用哈。 对， 嗯，抗癌作用。 哎，现在微生态学， 嗯， 你到商店去买微生态学，你去看， 嗯， 那顶上就有这个论述。微生态学讲有益菌，有人能康复。但是吧，谁也说不明白 这个机理哈。 机理， 嗯， 这个机理呢，老祖宗，你看中医在几千年前就把这机理说透了。 嗯， 他俩是相互转化的，啊，孤阴不生，独阳不长。 嗯， 人体内，啊，先天之本，后天之本， 这两个本源，这是两个本源，先天之本来源于父母之精，后天之本来源于自然清气，就来源于大自然，后天之本不是父母体内，这两个本源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宇宙，这个小宇宙开始相互转化，这个太极八卦图阴阳鱼，一阴一阳，他怎么不就画一个圈就完事儿了呢？他得有一个黑的， 就是 有一个白的，这叫阴阳转化调作调节， 这个是自然早就设计好的了哈。 对呀，这是定数，中医说已成定数，就是定数就这么来的，他已经就是二加二它就等于四， 自然法则，这是哈。 哎，它是法则，它就是定数。 对， 这个定数呢，不是你用药能改变了的，调节了的，是不是啊？只能是你这个药局部控制。哎，要想整体平衡，阴出问题就得高阳调， 这是它的运行机理哈。 轨道， 轨道。对。 那你必须按照这个轨迹来运行， 对， 它就能老保持平衡。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怎么能让它长长久久，那你就是阴老了死了那就结束了，能不能死看你阳在不在，总往体内补这个阳，它俩就这么相互转化，相互抑制， 这个不用担心过量的问题哈，不存在这个问题。 它不存在过量， 因为人体每天都在这个摄入一些不利于这个有益菌生长的这些食物什么的哈， 对， 很多很多因素都在这个影响它哈，消灭它。 那么我们就明白，这个想长寿，那按照自然规律，这个细胞它就不断的老化，那我们这回它就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人为的生产这个阳气，往体内老补老调，调细胞就是调基因，所以英国的科学家预言啊，要想活到几千岁就是保持基因不老，那能保持这个阴不老只能靠阳来调，没有第二法则。 这个科学家呀一直在探索这个基因的密码哈，这个就是一个密码哈， 就是密码，不是这个人造的，人造是死的，死的他俩不能相互转化，只有这活的有生命的能相互转化， 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呢，总有一天呢，我们通过这个微生态医学呀，会寻找到人类长寿的这个密码， 对，这个密码钥匙就是这个阳，就是拿阳一调阴就平衡了， 对， 他俩就相互转化了，所以那个咱们全世界都知道咱们中国广西巴马， 对，长寿村哈， 长寿村，那块的老人就是超过百岁的老人非常多，那么全世界要上咱那块来考察， 都在研究哈， 都在研究 为什么长寿， 为什么你这块长寿 啊？有人说水，还有人说这个空气等等吧， 对，但是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出来，原因很多很多，但是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凡是长寿的老人粪便里边的双歧杆菌比普通老人高出几十倍，高出几十倍 啊！有这么一个原因， 对，就是这是最终的一个共性，共识，就是长寿老人那个粪便里边的双歧杆菌 啊，从这儿找到原因了。 哎，这个里边比普通老人啊要高出几十倍出来。那这个就告诉我们了。 对呀， 双歧杆菌多，这个才能长寿。但是，广西这个老人呢，他并没有补双歧杆菌， 对， 那但是他的体内为什么双歧杆菌就多他就长寿呢？ 就是啊，什么原因呢？ 实际很简单，因为他们那块吧，的食物没有遭到污染，这些老人不是没事吃点抗生素，他吃的食物不是化肥农药激素抗生素，没有这些有害物质，那个地方吧污染的比较轻，所以他这个食物吧没有把羊伤到，没伤着这个羊，所以粪便里边呢含的有益菌它就多，再一个呢它的水质没受到污染， 一片净土， 这个水质没污染，它吃的食物没污染，这都是有益菌喜欢的必须的营养，也包括空气，就是没伤阳气，所以它就没病，没病就长寿，那中医说的好吗？有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也， 伤了阳气就好不了了。 嗯， 哎，他那个地方吧，老人平时不大鱼大肉， 哦， 就是粗茶淡饭。这个粗茶淡饭恰恰是有益菌的食物，他们那个有益菌呢，繁殖的就好， 适合它生长生存哈、啊， 数量就多。 嗯， 你看，就这么简单。但是研究的人，他没最终给他们吃点双歧杆菌，吃点有益菌，那这不更直接吗？你像有的人说双歧因子，有的企业哈、啊、说这个是双歧因子，双歧因子就是双歧杆菌，这个不对。 嗯， 但是你吃双歧因子也好，哎，吃这个低聚乙麦芽糖也好，你吃果糖也好，都是有益菌食物 啊、哦，也不白吃哈， 不白吃啊、嗯，这有益菌得到了好的营养， 嗯， 它繁殖就好， 它长得就好， 就比你吃那个里头又有化肥、又有农药、又有添加剂、又有化学成分的一些物质 哦， 那就伤它。你要往里补双歧因子、补麦芽糖啥的，哎，给它提供好的食物，它就繁殖的好啊。 这是帮它啊，不是 对啊。那么通过这件事儿，那我们再一次证明，你这个小国家就是阴，国防军就是正气。 嗯， 国防军在，邪不可干。 嗯， 敌人就不敢来， 对， 就不敢进来，不敢进来，你这国家才能长长久久。靠的是正气，正气就是国防军。 嗯， 是不是？你看，那我们往体内补有益菌，国防军强大。 嗯， 这个小宇宙就长长久久，敌人叫外部矛盾，敌我矛盾，他就不敢进来。他还不敢进来，我们长长久久，这就叫长寿。 嗯， 长长久久就长寿。 对呀、啊。 然后对内部呢，他俩在相互转化、相互调节、相互抑制。 嗯， 在保持内部平衡。 两方面啊， 病菌病毒敌我矛盾解决了， 嗯， 内部矛盾也解决了， 嗯， 积德行善的事儿， 对， 做好事，精神快乐， 嗯， 精神愉悦， 这个综合作用最终促 这几项 哈 就会在一起。 哦啊， 这个小宇宙， 嗯， 它就一直平稳、 嗯、 平衡、 健康、 健康，没有衰老。 对， 所以它就一直保持年轻状态，这就叫长寿吗？ 有活力、有规律哈。 对呀、啊 嗯， 可是你要不懂这些呢， 嗯， 病菌病毒进来了，你用的是抗生素， 哦， 病菌病毒产生抗药性了， 嗯， 变成超级病菌了，然后拿啥药杀不死了，你杀不死，这个超级病菌在你体内。这个一个因素能导致你得多种疾病，你束手无策。 对， 它变成超级的了，你是办法没有，你想长寿能长寿了吗？ 就是 你长寿不了啊，就是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还想长寿，那不可能，那只能是做梦。敌我矛盾得解决，什么叫阴阳平衡？不知道，整天喝大酒， 嗯 啊，吃肉就把我们这个呢，这个阴要把阳给伤了，把阳伤了，有伤阳气，这病又好又好不了了，正气是吧伤了，病菌病毒敢能进来了，阳气再伤了，阴又调不了了， 嗯， 阴调不了了，阴阳失衡了， 对， 那还能长寿吗？ 对，然后整天在这个情绪在失衡哈， 对呀、啊 嗯、 然后吧你又不知道做啥好事善事， 就是、嗯、 老自私， 对，老算计哈， 哎，老算计 啊、 嗯、怎么能就是自己占便宜， 贪婪哈， 对啊，贪婪， 这欲望不断哈， 嗯 嗯， 这个欲望 无止境， 对啊， 这个当了万元户还想十万元、十万元、百万元，但是挣了钱多挣钱没毛病，问题是挣了钱干啥？挣了钱，嗯，如果是花天酒地上澳门赌博，他一旦要输了，他的心情就不好，他心情不好，阴阳就失衡， 嗯、 阴阳失衡就损寿， 对， 他就开始减分，我们要做的吧。不是做减分的事儿，事事都要往加分，你啥事都加分，那你就保持平衡，你什么事都往下减分，你这小宇宙就受损了。 对， 想长寿是不可能的，你还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对呀、啊， 超级病菌问题能解决吗？你不做好事，净做恶事，净做对人不利的事，损人利己的事，你净做这种事，你能长寿吗？就是人呐、啊，这个生灵在自然界里头，它要无时无刻的不去保持这个环境平衡，保持自身的平衡。这个自身怎么才能平衡？就是我刚才说的内因， 外因，敌我矛盾，阴阳平衡，多做好事善事，这个道理不懂，那你就啥事都敢干，还不怕有因果关系，还不信因果关系，实际这些事儿吧，不是你信啊、它就存在啊、不信就没有，你信不信它都存在，是不是？你就喝大酒，你就抽烟，是吧？你就吃抗生素，你信不信？你都伤阳气，都伤正气， 这是个必然，也是个规律哈。 对呀、啊，只是你不懂，你无知，无知不等于不存在，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讲什么才能长寿，就是智者寿， 对， 仁者寿， 对。 什么叫智者寿？懂道理，明白道理，知道该怎么做是对，怎么做不对，这叫智者。你啥都敢干，那叫愚昧、愚蠢，不懂了，是无知。 对， 无知者无畏，啥都敢干，和伤天害理的事儿也敢干。 对， 说造那假奶粉，往里加那个三聚氰胺，给小孩吃了，小孩脑袋越吃越大，伤天害理。 没有良知哈。 没有良知，只要觉得自己好，不管人家死活，啥都敢干，那就完了。人人要都这样，那就完了。你少数人这样好办呢，就怕多数人这样就坏了。所以这种规律从官员你得懂，必须得懂，因为你是上层建筑，你是影响整个社会的人，是吧？你是整个社会的榜样，老百姓也得懂。你老百姓不懂，你这个家不行， 对， 你官员不懂，这个国不行， 对， 你个人不懂，你这个身体不行，你这个小宇宙不行，你这个家庭不行，你这国家不行，这是规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是说就我自己干点坏事没事儿。那为啥古人说喝良酒花脏钱早晚是病？那话可不是瞎说的，可是今天人就不信了，就不信，我就敢喝良酒，我就敢花脏钱，我就不信他有病，这就叫无知者无畏啊，啥都敢干呢。就说想长寿，你首先是智者，那么你还要这个仁者。仁者什么是仁者？仁义的仁，就是呢，净做好事，净帮助别人干好事，一切都不是为自己，你全都为自己，那不叫仁者。 这里的仁呢，也可以当善讲哈。 对，仁义吗？ 对， 这就是善吗？ 对， 是不是？仁者寿，为啥仁者寿呢？做了好事快乐，快乐他就长寿。你在家你再是智者， 对呀、 我懂规律，我懂得养生。你啥是养生？这我都讲过了，养生第一，保健第二，预防为第三，治疗为末。那养生第一养啥呀？是打打太极拳，早上做做晨练，那只是次要的。你把你体内这个100万亿 这个小生命啊， 这个小生命，这是生命，这叫养生。 太阳好啊！ 说古人说养生，你这就是智者，这是大智慧。他没给你说透，让你去悟去。 点到为止哈、 啊。点到为止。养生。那咱们不是今天不明白吗？那今天不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吗？干什么呢？杀生。用啥杀呢？用抗生素杀。 真是啊。 用化肥农药，啊，各种化学添加剂来杀，把这羊伤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我就想长寿，我就不想死，但你啥也不懂呢。说咱们说讲治胃病，讲治胃病，不光让大家不得病，还得长寿。 对， 这个长寿啊，可不是说像有的人那个长寿，也活100多岁，一生病， 活出质量来哈。 对， 不仅要长寿，还要活得好，哎，像植物人似的哈。你即便活100年， 没用啊， 意义也不大呀， 没有意义。它是个负效应。它不是正效应，所以这个古人的话，真的是，你说什么叫不老因言？老人就是古人，古人都是老人。 这个老人呢，这个代表着经验哈，经历。 对呀、 所以他的话呢，就是经验之谈。 对， 先见啊。 对，先见就是人家几千年呐、总结出来的。老祖宗哪有净编瞎话？哪有啊？就他每留下的话呀，都是让子孙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商品社会，我们一切要向利的时候，我们会给子孙留下什么话呢？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京一店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1号院旭辉奥都小区17门底商，电话0105618-1343，5618-1343，5618-1343。